访天下访点 com 提醒您，现在时间10点整。 访天下， 访天下特价房， 访天下特价房， 访天下特价房， 访天下特价房， 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访天下访点 com。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子女优生小，社保不可少，城区全覆盖，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 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澎湃汽车城以最优质的服务，携国内众多汽车一线品牌，创领京西南最大汽车园区。澎湃汽车城地址：京港澳高速延村出口向西200米。 龙盛市场试营业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 京西南最大的肉类农产品直销市场，肉类农产品任意选，实惠价优，京南老百姓的不二选择。 地址：金山路大明山庄南200米。 儿子结婚找伴酒亲老难了， 哎呀，老姐们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湖门北兴路御花园二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涿州新闻，涿州新闻。 3月1号，涿州市市长陈宇、副市长李庆林、京南经济开发区副调研员、政府办主任王亚中一行到东城坊镇调研，对近期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东城坊镇负责人汇报了东城坊镇基本情况和近期信访维稳、全国两会安保、砂石料治理、煤改气等几项重点工作。李庆林对当前几项重点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涿州电视台记者从3月1号召开的全市房地产市场稳控工作会议获悉，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河北省、保定市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稳控工作的有关精神。从3月1号起，市政府将会出台一系列措施，规范房地产市场建设、经营秩序，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会上，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向与会人员传达了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目前涿州市已经成立了涿州市房地产市场稳控工作领导小组，对全市房地产开发销售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准确掌握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情况。涿州市市长陈宇在8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后5年是本市完成13-5规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期，是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实现转型升级绿色发展的关键期，更是涿州经济社会跨越提升的最佳窗口期。今后5年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高端站位，推动涿州在更高层面上实现科学发展、协同发展、跨越发展。近日，涿州市松林店镇组织召开党政班子会，学习传达了本市两会精神。会上，与会人员认真学习了市政府工作报告及两会的相关文件。2月27号，涿州市高官庄镇认真学习贯彻本市两会会议精神，扎实有效开展全镇工作。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2月26号走进范阳园广场，正式拉开了涿州赛区的帷幕。首批怀揣音乐梦想的追梦者聚集在一起，为观众们呈现了一场盛大的音乐嘉年华。经过激烈的角逐，现场共有22人成功晋级。2月20号，涿州市帮战友服务中心为退役老兵郭文旺送去了爱心善款10000元。2月27号，涿州市水盾公益水站走进伊河庄镇东四村，为村民们送去了健康安全的饮用水。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身影，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是李泰祥和他的女弟子徐锦纯共同完成的作品。徐锦纯呢，出生在一个教会家庭，从小在教堂唱圣歌，他的声音当中有一种世城之外的感觉。1985年和李泰祥合作《相遇》专辑，当年呢也参加了李泰祥《传统与展望》的系列的舞台演出。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的作词是姬秀瑜，作曲呢是李泰祥，曲名叫《相遇》。这是一位47岁的男人和23岁的女人相遇的故事，没有世俗的尴尬，他和他，男他和女他，两个人感觉是相遇的正式时候。歌词当中说，虽然相遇你的时候已经非常的迟了，你已经47，我已经23，因为彼此的爱而忽略了其他所有身份年龄差距。 我觉得有点累，我想我缺少安慰，我的生活如此乏味， 生命像花一样枯萎，我整夜不能睡，可能是因为烟和咖啡，如果是因为没有人陪，我愿意敞开心扉。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我忘了我是谁。男人若没人爱多可悲，就算是有人听我的歌会流泪，我还是真的期待有人陪，何必在乎我是谁。我想你说的对，寂寞使人憔悴，是寂寞使人心碎，恋爱中的男人才美。我想我做的对，我想我不会后悔，不管春风怎样吹，让我先好好爱一回。 听到的是刘若英翻唱老狼的作品《同桌的你》，翻唱之后的味道跟原版真的不一样，但是同样的事都能够感动我们。女生唱的这个版本呢更细腻，更加有怀旧的感觉。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日子，现在剩下我独行，如何让心声一一讲你知？从来无人明白我，唯一你给我好日子，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多少风波都原创，只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沉沉睡了，谁分享今生的日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浓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当天一起不自知，当开放至根本心极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思想解释当我不知，想倾诉给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有千亿伤心的句子。沉沉睡了，谁分享今生的日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浓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当天一起不自知，分开放至根本心极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想解释当我不知，如今想倾诉给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 这是演艺圈的家长前辈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他因为有好性格好人缘好口碑，这么多年在演艺圈当中呢还是风生水起啊。刚听过的歌曲是91年的作品了，哇，好多年了。他也被视为刘德华的成名曲之一，而接下来是他曾经的好朋友梅艳芳《亲密爱人》。 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 想

93年《谁的眼泪在飞》，孟庭苇的第五张个人专辑当中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这首歌描述的是第一次谈恋爱的心情，许多人在暗恋的过程当中很想要和对方表白，但是又很担心被拒绝。歌词当中说，春天的手啊，翻越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思量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非常细腻哦，就像孟庭苇的处理有一点娇羞。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柯有伦，这首歌相对来说就更加外放一些了，男人嘛，我想更多的细腻呢应该藏在心中。 从来不相信我的世界可以有多完美，痛苦寂寞还有一些疲惫，不允许他人随意进入我的零度空间，宁愿孤独懒得再去想谁，两个人一起是否只是得到一种安慰，挣脱过去然后忘记一切，没想过有天我的结局忽然全部改变，谁会抓住我的无力伤悲，怎么会哭， 谁错谁会为谁打劫， 不会再哭， 谁错谁对为谁加罪， 纵容力度空间 是柯有伦为青春言情偶像剧《战神》配唱的片头曲，叫《零》。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歌手，这个女生

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人民日报消息，28号，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在原来的婚姻法司法解释第24条基础上增加两款：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说，虚假债务、非法债务不受法律保护，再也不必担心离婚后莫名背上巨额债务。相关规定自3月1号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同时下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法院正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作出的补充规定，在家事审判工作当中正确处理夫妻债务，依法保护夫妻双方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北京青年报消息，市老龄委近日印发2017年北京市老龄工作要点，47个工作要点涵盖了老年人医疗、护理、养老人才培训等多个方面，主责单位需在今年11月底前完成任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将对老年人实行优先出诊、优先就诊、优先建立家庭病床的三优先服务，并结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做好老年人健康管理，做好流感疫苗的预防接种工作。此外，对符合条件的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等4类慢性病老年患者提供最长不超过2个月药品用量的常处方服务。此外，要求要在城六区实现老年助餐服务全覆盖，大学生入职养老工作将获得补贴。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好几回，只要 着你说不出口的誓言，那一刻我发现我有天经过你的身边，遮不到你的视线。天越黑是越来越看见你的脸，听着你说不出口的誓言，那一刻 填词窦唯，谱曲李彤。这首歌1992年黑豹乐队《无地自容》专辑当中的《无地自容》。